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彩虹》，今天叫醒各位的耳朵。7:0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 嗯，我是思萌，今天呢特别适合，感觉这样的天气好像看到彩虹。如果说不下雨的话，虽然说没有能看到，但是那个晴朗的感觉还是蛮好的。 对，因为这两天的天气真的非常好。昨天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头望望哈，就是在这个东边的天空，然后挂着一轮非常朦胧但是非常漂亮的月亮，同时呢天上的星星也是非常的清晰可见，感觉到北京这样的好天气给我们带来了初秋的非常舒服的氛围。 哎， 刚刚有口误啊，所以把小飞飞吓得一激灵。然后俊宇，你刚说八点吓得一激灵，不是八点哈、啊，是8月30号的7:06。 对对对， 我们今天来再关注一下8月30号这一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看，在早晨5点，南郊光线盘的气温为23.6摄氏度。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呢，那么今天本市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午后局地伴随有雷电，大家外出一定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 嗯，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是白天是阴天的，那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早出门的朋友也感觉到了，今天并没有感受到了阳光。那么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到了夜间的时候还是多云的天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依然是晴朗宜人的天气，非常适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要来看一看哪十位朋友今天非常幸运的抢到了我们的签到前十位呢？第一名是翠翠，第二名薰衣草香，第三名是李丽，第四名天使，第五名林瑞慕远，都是老朋友，恭喜恭喜。 我们再来看看后五名啊，第六名是逝水无痕，第七名雪莲，第八名全卷，第九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十名糖糖。 嗯，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包括其实临近9月1号了，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已经开始返校准备开学了。 像 我们的老朋友 Oregon Twan， 他跟我们说返校啦，终于可以听到早安音乐秀了，感觉我们的一大波听众正在赶来的路上。 到时候会是宿舍每天早上7点固定打开啊，开始把每一个人都叫醒了。 但是各位现在回到北京看到的景观应该稍稍地有一些不一样，也是为了欢迎大家，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这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的峰会。那目前的这个绿化的景观提升工程都已经全部的完工了。 对，没错，而且在这个长安街沿线的机场高速沿线等重点区域还设置了主题花坛25处，完成了花卉的1000万株这样的一个栽培，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了我们这个绿运浸染盛装亮扮的这种热烈氛围了。 对啊，繁花似锦，大家可以感受到在初秋时节北京的一个热情了。 嗯， 那同时呢今天也想问一问大家，除了在街边我们随处可见的这些美景，初秋时节大家很多人也认为这是北京最美的一个时段。 嗯， 那么想问问大家，初秋时节你最想去哪里亲近自然？ 最想去哪里亲近自然？ 嗯，就其实我们昨天也有聊到了，就是这个时节太适合逛公园了。 嗯， 你想去逛哪个公园？保温杯这个因人而异吧， 嗯， 但是亲近自然是初秋时节必不可少的一个计划。 嗯，没错。 那么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哎，各位可以帮我出出招，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忙想一下。 嗯， 当然因为北京的公园也蛮多的嘛，就是来看看方大同带我们去逛逛公园，顺便想一想去哪里亲近自然比较好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和思萌一起分享。 一开始有些问号，如今变得熟悉，你个性有我你的，我认识你以后，我脑子里脑子里脑子里全都是你，怎么都能随你，怎么都能为你，只要你说愿意，我要给你最美丽的回忆，也许就是天意，我好像在梦里，哦，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和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一起走。小姐 有些暗号，如今变了熟悉。你个性有潜力的，我也是你以后。我脑子里全都是你。想了好久，能不能让我听听你的感受？因为我，你就是说你，我的心里只有你。这个题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块。 潮流时空，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十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九月三十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四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越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到了初秋时节，各位想去哪里亲近自然呢？刚刚方大同带我们逛了一圈公园啊，依依妈蕾蕾也跟我们说，初秋时节跟老公和孩子一起去公园划划船、散散步，真的是美哉美哉。 还有太子也说了，说初秋我比较喜欢去这个红螺寺逛逛啊，不光可以净化心灵，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而且这个上下山的滑道也特别好玩。 对，那个滑道真的还挺好玩的， 很刺激是吧？ 我每次去红螺寺就为了玩那个滑道，因为那个滑道其实就是我感觉是最亲近自然的一个滑道。滑到了，就你离两边的那些花花草草什么的都很近， 伸手就可以拿到 啊！但我不会去伸手的，要保护一下， 保护一下自己、啊、 这郊野的环境。来看看越来越好，也说，哎呀，你们都说去公园，我觉得吧，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就是去我家后山摘摘酸枣。 咋的？是家里有矿还有山啊？ 对啊，好羡慕啊！ 对呀、 啊，没有后山，我也想吃酸枣，怎么办呢？ 还有这个 Fan Tennis， 他说，据说金秋时节，北京周边最美的徒步就是坡峰岭，五颜六色的，而且特别想去，在今年的时候。 这已经在我的 list 当中很多年了，就这个坡峰岭景区啊，五颜六色，就是 收藏很长时间了。 对，特别是那个就是初秋时节叶子刚刚变的时候，那个层林尽染的那种美感，好想去。还有蒙小金跟我们说，秘密有一个黑山寺，大殿前呢有一棵特别大的银杏树，树叶变成金色的时候，红墙金叶满地的树叶青烟缭绕，各位想象一下如此的美景。 我发现今天这个跟咱们互动的各位朋友特别有这个诗人的气质啊，一谈到美景，谈到秋天，就这个语言哇，就好唯美的感觉， 就向往的感觉已经升腾出来了。那各位初秋时间你想去哪里亲近自然呢？有好的想法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还没有关注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刚刚有朋友问说，哎，最近没有听，刚打开这郭鹏去哪儿了？ 郭鹏啊，郭鹏是谁？请问 啊，对，这一看就是你没有听昨天的节目。你看一个小视频之后，你就不会再问郭鹏是谁了。 是，各位可以发送“健身向早音乐秀”的后画面当中了解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思萌，也欢迎大家可以再发送“健身”，还有跟我们继续互动一下。初秋时节想去哪里亲近自然呢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Boy 的歌都觉得特别的带劲啊，充满了能量。这是一首 Lake Effect Kids， 他们之前有给超能陆战队唱那个 Immortals， 就那首歌只要一起来，我就感觉浑身打满了鸡血， 瞬间就可以这个引爆整个宇宙了啊！ 是，今天也用这首歌曲来给大家打打鸡血。同样，我们也在周四的上班路上来畅想一下，初秋时节去哪里玩会比较好呢？刚刚有说啊，让大家发送一下健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这是昨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小视频。有很多朋友昨天可能没有听到节目，没有发送呢。我们今天看到了之后说， 对， 啊，思萌好帅啊，好想让月月鸟也拍一个这样的小视频。 这个任务要不交给我吧，回头我把郭鹏绑也要绑到健身房去啊。 你赶快把他绑到健身房去，让他货真价实的来做一做早安快跑，好不好？ 对对对。 那么今天来问问大家，初秋时节你最想去哪里亲近自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答案。 对，比如敏捷的杰，他就说最美的景色不应该是全员在办公室加班的壮丽景象吗？ 这 你 老板应该会觉得很 壮观吧。对，老板在听节目吗？ 对，还有辉子也说初秋当然是去南方啦，南有苏杭，北有上方。哎，他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叫上方山是吗？上方山 国家森林公园。 对，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不是很了解啊，我待会儿查一下看看。那小陈森周丽娜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家的出游计划。 那他说这周末呢要去动物园海洋馆，而且这个天气终于不那么晒了啊，终于可以熬过暑期了。那下周再计划去八大处坐缆车玩滑道。你看又是一个跟你一样喜欢玩滑道的，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啊什么的。我就很好奇滑道这个，虽然我没坐过啊，到底这个磨不磨屁股？ 这不，其实不， 其实不，对吗？ 那也要看你那天穿的衣服有多厚。 我的裤子还能多厚？它就一层布。 就你尽量不要穿那种特别薄啊，或者说你特别心疼的比较贵的裤子，那肯定还是有一些。但是因为那个滑道经常有人坐，所以它其实已经很顺溜了。 就大家已经习惯了把裤子磨破了再走了。不然就会来了，感觉有点可惜。 不会那么尴尬了啊！当然，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玩法比较幼稚，但我觉得在大自然当中，其实就应该释放本性， 对， 来享受一下从高处一跃而滑慢慢滑下的这种感受啊！当然，如果不喜欢亲近自然的各位呢，也可以在家里宅着继续看一看好剧。那除了最近的这些轻功剧比较抢眼球之外呢，由杨紫和邓伦领衔主演的《香蜜沉沉烬如香》也正在热播，但是它并不如其他两部轻功剧一样引来的是更多的讨论，引来的却是更多的吐槽。 对，部分的国产剧在备案包括拍摄剪辑播出等阶段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动，而且数量特别是这个集数一般会增加。这里面除了小部分的情况是主创出于这个艺术角度考虑之外，大部分是因为商业利益而增加的集数。 对，因为一开始这个香蜜沉沉烬如香的这个原著小说其实是有很多的拥趸在的，所以大家一听说啊这部经典的小说要被编成电视剧了，都非常的感兴趣。可是这个集数越加越多，越加越多，而且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故意是在抻长度。比如他这戏中啊，就对于男二的这个刻画啊，真的让大家发现说，男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感情戏？我们不想了解男二的、这个、 心理活动， 对他的成长历程啊等等的。但其实就有专业人士说，就是像这样的电视剧注水呢，其实是各方利益达成平衡的一个结果。就更可气的是还要在内容上去敷衍观众。不过因为现在我们的观众大家接触剧也都比较多了，就有了比较充分的那种辨识能力，所以注水剧不会再是来者不拒啊，你只要注我就会看了。那么很多的观众就会看了一半的时候，你发现你内容没有之前那么精彩了，就会吐槽弃剧。所以也希望对于这制片方跟播出平台有一些警示作用吧。 对，再一次衡量一下，把这个剧情啊包括这个艺术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一点，让我们来欣赏到更好的国产剧啊。 对啊，像就注水的话你没有限制，坏了口碑可能下次就没有人去信你们了。而且我觉得对演员来讲也是比较大的伤害，特别是像这部剧其实是请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邓伦还有杨紫，那两个人呢非常精彩的这表演，可是被注水的集数破坏了口碑的话，他们应该也觉得很伤心吧。我们来听听杨紫跟邓伦为电视剧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叫做天地无双。 天地分开像个万丈， 那又能怎么样，月光连接了思量， 写一封情书一出剑，作为开场，万年一段千年一行， 在情书里找到你生相遇的地方， 我会在那里等待一起看斜阳， 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爱的地方， 我会在那里歌唱弹奏着月光， 什么景象？我总是能记得每想重逢的时候，你都说别来无恙。在那绵延的客栈，熙熙攘攘的篝火，我们眺望山外景山，牵住你我手掌，在夕阳里吟唱我们永恒的自由。 眼泪落纸上， 我活了落款， 天地无双。 天地无双，这是来自杨紫和邓伦演唱的他们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 嗯。 刚刚来问大家说初秋时节了，大家觉得去哪里逛逛玩玩会比较好一些呢？好多人都提到了说想去南方，就想去一下苏杭。比如说朵朵跟我们说，趁娃还没上幼儿园，九月中旬想带娃去趟上海迪士尼，然后苏杭再来转一圈。 哎，还有这个飞金也说了，说这个盛芳呢是也是一个类似于小镇的样子，那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来去逛一下，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啊。 嗯，那刚刚我们有说是南有，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说南有苏杭，北有上方，是吗？ 嗯， 啊，他说应该是南有苏杭，北有盛 芳。盛 芳，对，盛芳是霸州市的一个镇哈，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山水的一些很自然的美景啊。 嗯， 对，那还有刚刚思萌也提到了说很想去坐坐滑道试试啊，这有的滑道呢确实是我想的那种，就直接从上面顺着溜下来的。嗯，越来越好，也提醒您说思萌，你要特别怕磨裤子的话吧，你找那种有座的滑道，在那还有控制杆的，不会磨裤子的。 我还能减速，我还能改方向，是吧？ 还有 SWW 也说，我是一个小学生，马上就要开学了，我想去一下植物园，让爸爸妈妈带我去爬山。现在应该是爸爸妈妈开着车正在载着你吧，爸爸妈妈听到小朋友的心愿吗？赶快趁着开学之前满足一下他吧。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浩婶儿，你们家遥控器谁掌控啊？ 必须是我呀。 这么厉害，一家之主啊。 主啥呀，我老婆只是懒得动手，她要什么台我给她调什么台呗。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移动推出畅享不限量套餐啦，全国流量随意用，多种方案随心选。 58元及以上畅享套餐用户，前3个月可以免费升级，不限量哦。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6度。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午后局地伴有雷电，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西四环并汇北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教给大家的早餐做多了，静瑜觉得自己也可以化身面食大厨了。除了前两天的彩椒鸡蛋饼，还有菠菜春饼，今天我们要尝试一下高难度的土豆丝什锦蛋饼。土豆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把它切成丝了，但如果家里面正好有这个土豆擦丝器哈，可以提前准备一些，然后呢再放入鸡蛋搅匀，撒上一些盐胡椒，搅拌均匀备用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在热油锅当中放入刚刚准备好的土豆丝鸡蛋液，用锅铲铺平，调成小火煎上5分钟左右，再撒上一些蔬菜丁，然后再把提前准备好的火腿片铺在蔬菜丁上面，再放上一些洗干净的菠菜，用一个碗打一个鸡蛋，搅拌均匀，倒在刚刚准备好的食材上，盖上锅盖，用小火焖上3-4分钟，我们就完成了土豆丝什锦蛋饼。听到过程很复杂，但我觉得做出来之后应该也是有满满的成就感吧。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利仙达的这首《蜜香》，听听歌曲当中唱到的这些美食，哪一个才是你的心头好呢？ 春风十里，五十里，100里，提色八百米，他地20000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巴西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玉米粒，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冰糖雪梨加烤肉饼，一碗满眼雪碧，椒盐走肚鱼，白酒青啤安慕希，不如你。春风里山穿过谁家庭院，烧走谁的收获，此处寻开心。和煦的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去带走，不忍心失望慢慢醒。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只有情。香草味，巴西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米粒，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冰糖雪梨，蜜枣土豆饼，一碗满眼雪碧，椒盐走肚鱼，白酒青啤安慕希。谁家庭院烧走谁的收获，此处寻开心。和煦的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去带走，不忍心时光慢慢醒。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吹了一起。 花衣裳，摇曳的裙摆打扬着光芒，这世上无双。又是一年踏风光月大街上，想寻你的模样，熙熙攘攘只愿随风飘扬，只为理想。穿过理想，穿过谁家庭院，稍纵谁的收获，才重新开始。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裙摆走，不忍心时光慢慢起，永远爱你，后面一把火炬，春风吹又起。春风吹冷柳儿绿，燕儿飞，桃花再美丽，溪水儿清，全都不 音乐早餐。 想问一下思萌，刚刚这首歌曲当中提到了这么多吃的，哪一个是你的心头号呢？没有奶酪哈。 那你还要问我，基本上那就没有了。对， 就没有奶酪就没有了， 对对对。 大家能想象吗？发送到健身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的 竟然是一个 奶酪狂魔哈，这么喜欢 奶酪的人。对对对。 所以就平常的话，就主要健身就是为了消耗奶酪是吧？ 平时的话，健身是为了抵抗住对奶酪的这种诱惑嘛。 消耗啊， 对。 是。 但你知道，我刚刚听你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就好像感觉音乐早餐，好像我听完你的声音之后，我觉得我不管吃什么都吃的蛮香的。 对，我觉得就想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我特别的着急，我抓了一个面包，抓了一个牛奶，但是我一定要吃，所以我们也是想要给大家倡导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在初秋时节了，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自己想要在初秋时节带着家人或者想要去哪里逛逛玩玩的。梦回潇湘跟我们说，秋天去湖南挺不错的，推荐各位，因为看看张家界啊、南岳衡山啊等等的，都是景色非常漂亮。 还有说元气少女说要去盘锦，因为那边是螃蟹非常多，说这样的话才可以亲近自然，可以吃满满的这个最肥的螃蟹，在九月十月的时候。 对，他说这是天然的河蟹啊，就是满满的肉跟环还有蟹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也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初秋时节你想去哪里亲近自然逛逛玩玩呢。那刚刚除了给大家推荐的最近的这一部电视剧之外呢，还有一个新的电影的消息要告诉大家。这真的是提到名字，我跟思萌就会相望一眼，说童年回忆啊。 对，这刚刚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就在聊，这《小时代》电影之后呢，郭敬明又要有一部青春小说《悲伤逆流成河》将搬上大荧幕了。但这次呢，咱不是走这个华丽奢靡的风格，而是说聚焦校园霸凌现象。也是郭敬明担任监制，要把这部争取能够拍得更好一点。 对，因为其实我还记得当初就看这个《悲伤逆流成河》的这个小说的时候，真的就是感动到落泪。 对对对， 不知道什么东西莫名戳中了我的泪腺，然后就觉得为那个剧中的女主人公，好像是叫易遥吧，就哭得不能自己。 我也特别不好意思的想承认一下， 你也哭啊？ 我也哭了。 男生啊你？ 对对对，看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很难过啊。包括这次也是这部准备可能将导演的这个权利交给了作家导演洛洛，也是一个同期的作家嘛。 那 这次也是大胆启用了很多新人，比如说赵英博、任敏、张若楠、朱丹妮等，都是哇九五后哎。 但其实也很合适，因为他们的年纪正好是就是演绎《悲伤逆流成河》 十五六岁 的那个时间。对，那这部影片呢，9月30号就将正式上映了。可能这部电影、这本书搬到荧幕上的时候，更多讲述的是大家面对成长当中青春的一些苦痛。 对。 但是提到青春，提到校园，更多我们还是想沉浸在一些美好的小幸福和小情绪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主题曲《耿耿于怀》。 那那那唱歌，我们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那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17岁的我总爱傻笑着，说时间抵不过你我，时间是一个圆，怎么会分散？

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北京时间7:47，这里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思萌。 那这时段一回来呢，还是要先为大家推荐一下9月28号马上就要在北展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 哎，很多朋友可能都了解到了，古村新司呢一生创作过很多很多的歌曲，700多首，包括在全球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而且有将近50首呢是被改编成了华语歌曲。1980年创作的歌曲《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广为流传了。那么今年也是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将会在9月28号来到北京北展剧场来举办这场演唱会，和回忆共同来一场约会。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推荐过很多古村新司的经典歌曲，今天的这一首同样也非常的值得推荐。它的歌名有点长，但是叫做《勇气的力量》，献给改变了我的你，就是给他最亲爱的歌迷朋友的。 あなたの顔を思い浮かべてはがきを書いてます。昨日は昨日、明日は明日、大切なことは今過ぎてゆく、今この時が私そのものです。ああ早いものですね、もう夏が終わりますね。あの時あなたが叱ってくれた言葉が私を変えてくれました。感謝を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1年1度の私を変えてくれたあなたへ心の形です。残暑を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してます。今は会えないあなたに宛てた感謝の印です。花は散るから咲くんですよね、すべてひたすらに。人の命も限りあるから今を生きています。ああなたが眠る場所に来て、ああ今年もはがき置いて行きます。あの時あなたが叱ってくれた言葉が私を支えてくれました。残暑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1年1度のあなたに綴るこのハガキが心の形です。私からの勇気の形です。残暑を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あなたの言葉に生かされている私からの きの形です。 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谷村新司的《勇气的力量》，献给改变了我的你。这首非常欢快的旋律啊，感动了很多在上班路上的各位，拿了橘子跑问我说，哎，这首歌叫什么呀，静瑜妹妹。叫妹妹我就很开心，我特别乐意告诉你。但是因为它这个歌名比较长，再一个如果大家直接搜索中文的话可能并不是能搜索得出来啊。但其实我们节目每天都是精心的把我们准备的歌单也有给大家做推送的，所以各位其实想要索取歌单的话，在当天差不多12点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编辑的时间，12点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索取到当天我们播放的所有的曲目了。 还有下面呢要跟各位分享的另外一位歌手，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我特别想用昨天的一句话叫大块头有大智慧。对，最近任贤齐啊，为了这个接拍一部电影呢，为艺术牺牲变成了胖子，而且增肥非常成功，而且还有了好像这个怀了身孕的感觉啊， 就想象到了之前可能那个阿米尔汗拍摔跤吧爸爸的时候， 那个大肚子， 哎，对，大家说你可以就先拍这个瘦的时候然后再增肥哈， 对， 而不行怕自己减不回来，所以一定要就先增肥最后再减成影片开头的时候肌肉男的那个样子， 大概用了6-7个月的时间减下来的， 太厉害了。所以其实也算是受到这部电影的一个影响吧，任贤齐当时就是答应了导演说，哎，可以为艺术牺牲变成胖子，那么增肥成功的他无奈的还得了3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脂肪肝，真的算是非常大的牺牲了。 你包括来到这个新加坡演出的时候见到了自己去年的这个演唱会海报，跟现在就有很大出入啊。这个任贤齐还说了说，哎呀，我好担心观众见到我之后这个人肥齐啊，不是任贤 齐， 人肥齐会不会叫退票啊， 对，大家会不会认不出我来啊，就观众也在台下就大笑，然后他就说，因为要拍电影所以我才变成胖子了，你们千万不要对我失望啊，今天我要开心一年，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等我下次瘦了记得再来看我，可能等瘦了之后唱这首歌曲才会比较有效果吧， 哎，会有更多的浪漫的气息哦。 里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本周我们来关注一下雅加达亚运会的飞奥项目。飞奥项目作为区别于奥运会的主要标识，本身呢是大多数亚洲各国的国粹，而这些独具特色的运动项目极大地丰富了亚运会的竞技内容，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属于亚洲体育的独特韵味。今天我们来说说壁球。壁球自从1998年曼谷亚运会首次设立以来，已经成为了亚运会的保留项目。壁球是一项全天候的室内运动，所以呢，在国内很多大城市也开始流行起来。调查显示，壁球所在球类运动当中，对心血管的健康要求最高，锻炼强度最大，身体越健康，打球的乐趣就越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中国新说唱当中被非常遗憾淘汰的满舒克带来的一首歌曲 I Like You。 壁球馆当中一对情侣对打也可能会促进两个人的感情升温，轻轻地跟他说一声 I Like You。 没有人更比我懂你，相爱大家没有那么容易，你的麻烦我来帮你处理，每个细节为了彼此熟悉，根本没有办法抽离，你的一切让我无法休息，因为你在让我不再犹豫，我们的默契变得轻而易举，带你到没人打扰的地方，做你 Big Bang 给你所有力量，那些誓言说得多么激昂，未来就迷茫，心中带着希望，可能有的时候难免羞涩，期待加速快要休克，花开爱和一起够了，别说话了过来羞热，不奇怪你的不尽管中，可是不要的冲动，把带你的一举一动一举一动，我想过很多的心动，很抱歉的寂寞比重， I just wanna say 真的没开玩笑，真的珠宝没有人能够把你代替，见识过了你的美貌都想打探你的来历，我相信我的品味从来没有任何怀疑，可我喜欢爱的因为但是从不坐以待毙，为你心中也为你疯狂，想永远陪在你身旁，遥远的不需要灯光，为你可以用尽我力量，有我在你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不用退化，更不会装聋作哑，爱你的风景万种，可是不要的冲动，发呆你的一举一动，一举一动，我想过很多的心动，在抱歉不知道命中， I just wanna say 真的没开玩笑， 喜欢满舒克、哎、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你如果刚才说一句，你说你真的很喜欢思萌，蹦出了我的声音之后会感觉哎好像 哎，我真的很喜欢满舒克还没出来、哎、然后正好出来是思萌的声音哈。对，大家忘记了刚刚早安快跑呢、嗯、没有月月鸟小哥哥的出现，都是思萌的声音，是这样的。 哎呀果然是一个好搭档啊。 张丽婷也说月月鸟即使身在泰国也不忘了在早安快跑当中刷刷存在感啊。 嗯， 很有危机。 哎哈哈，对对对，要不然的话真的就不用回来了。 特别是这两天大家纷纷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留言说我们不用回来了、嗯、啊，你就休长假吧，泰国挺好玩的，慢慢玩，不着急回来啊。可见大家对思萌的喜爱之情。那刚刚如果开车出门、嗯、 正好听到了思萌声音的各位呢，也可以发送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感受一下健身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改变了。 同时在这一此刻呢，还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跟健身跟运动有关的一些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雅加达亚运会昨天的最新的一些战况了。 哎，在29号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再获得5金3银5铜，奖牌总数已经超过了200枚，而且金牌数也达到了102枚，在奖牌榜上位列第一， 还是非常的厉害。那么昨天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男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凯华是以1小时22分04秒夺冠，金项前是以1小时25分41秒夺得了铜牌。 再来看看女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杨佳玉和切阳师姐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线，成绩为1小时29分15秒，双双打破了赛会纪录。那么杨佳玉以微弱优势夺冠，切阳师姐获得亚军。 同样的，花样游泳队呢也以出色的发挥为中国队摘得了2018亚运会的第100金，我们拿到了第100枚金牌，他们的总分是186.9395分，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成绩了， 非常关键的一个成绩了。那女子双人的3米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昌雅妮还有这个施妍以出色的发挥获得了335.70分，也是顺利夺冠了。 对，这是我们的中国选手昌雅妮和施廷茂哈，也再一次恭喜他们给我们拿到了金牌。每次啊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健儿们在亚运赛场上摘金夺银的时候，就会后悔啊，我妈为什么小的时候没给我培养一名运动的特长跟天赋呢？我也想去为国争光啊。 但是我看过你在那个早安上面的视频上面跳舞，还是非常的有感觉的 啊。就我觉得你小的时候吧，特别现在就是车上载着小朋友的各位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的小朋友一些冒险的梦的。说不定将来他就成为了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也会在亚运奥运赛场上为我们争光添彩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飞机。

and forwards, but it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way to turn.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He's drunk and alone too. Don't let him in. You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Free. Don't be a stranger.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 来自 Dua Lipa， 北京时间的8:1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各位，我是思萌。 刚刚听到来自 Dua Lipa 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确实当时也是势不可挡啊，不管是在公占排行榜，还是在各大颁奖典礼上，也都是拿奖拿到手软。但是呢， Dua Lipa 最近被一个华语歌手打败了。 没错，这歌手吴亦凡呢，前段时间出席了加拿大2018 iHeart Radio MMVAS 的颁奖典礼，而且一口气夺得了最受欢迎的新人奖。 那么在颁奖的时候呢，吴亦凡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哈，就是谢谢你们，谢谢，哎，非常的言简意赅哈，大有歌后王菲的风范。 对对， 谢谢大家对他的支持跟肯定。那其实同时入围的还有像 Cardi B、We Don't Me， 或者说 Dua Lipa，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么他这次呢是夺得了粉丝最喜爱新人奖，其实真的跟他的流量也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你包括他在除了领奖之外呢，还受邀了担任这次的表演嘉宾，带来了什么18啊、Like That 啊，包括 Deserve 这些三首歌曲的串烧，也是炒热了现场的气氛。 那听到拿到了这个奖项，大家会说啊，这是什么奖啊？是不是又是什么不具名的奖项？就像之前某组合跑到美国去领了一个奖，就回来、 对对对， 自己炒得很热，但后来觉得说啊，就是人家当时压根就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现场的转播等等啊。那其实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iHeart Radio MMVAS 是加拿大电视频道 CTV 和 MUCH 联合举办的年度最佳音乐视频奖项，也是加拿大音乐类的一个最大奖项了。 而且还是这个北美权威的音乐颁奖典礼，你包括 Rihanna 呀、女神卡卡，包括小贾斯汀、Drake，国际顶级的音乐人们都曾经在这里登台表演过。那么这次吴亦凡也是和这个韩国的当红男团防弹少年团也是一起成为了颁奖典礼当中唯二的亚洲获奖人。 那 Chris Wu 也是从小的时候就有在加拿大生活和生长的经历，这次回到加拿大风光出席，同样也拿到了最受欢迎新人奖。我们在这里要恭喜一下吴亦凡，送上他的这首 Lexa。 If we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People know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we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Shit tastes bad, yeah, I love my baby. Shit tastes you deep, I'ma spend a little bag just to keep you living. I'ma spend a little bag. Anytime in the city, you can be right with me. Anytime.

杨月楼根据晚清著名四大奇情冤案之一杨月楼案改编，讲述了京剧名伶杨月楼跌宕起伏的命运和爱情，曲折间道出杨月楼对戏剧人尊严的维护，对真诚爱情的歌颂和对善良人性的捍卫。歌手张靓颖近日通过个人微博晒出了一张写有2018年8月27日字样的文件照片，并且配文解释称，明天起一切从一开始，以这种方式宣布将正式离开少城时代娱乐集团。据了解，张靓颖离开少城时代将带走部分公司所属著作权和旗下的签约艺人，之后会成立新的个人工作室，独立经营自己的演艺事业。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九点汽车音乐会，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十三点永恒的魅力，十四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民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民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北高桥到五元桥，京开高速西湖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 然觉得华晨宇的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出去玩啊，伴随一下。 对，我想抓紧在夏天的尾巴，赶快把这首歌放一放，到了秋冬的时候不太合适了。没有想到就是华晨宇还能再推出这样风格的新歌，特别是他参加了歌手节目之后，我对他的高音还有改编的功力真的是刮目相看。 对， 但是呢还忘记了他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九零后啊，也是一个怪才， 心里面还有小清新的那些东西在里面、啊、 是，这是一首来自华晨宇的夏之旅，来唤醒各位的耳朵。8: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对，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初秋时节啊，大家有哪些特别想要去亲近自然的地方呢？再来分享一下，像 Chonice 他跟我们说，九月的初秋，其实我最想去新疆了。 嗯， 这些年呢去了很多地方，像青海、西藏、内蒙都去过了、 嗯， 但是新疆还没去过，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自驾，至少半个月才能够，像各种水果啊、美食啊、馕包肉、烤包子、赛里木湖、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行了行了，太多了已经，我觉得你这个没有个十天半个月的跑不完了。 对，人家说了半个月，这是至少的时间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包括 Gary， 他说秋天我一定要去看看的，就是这个胡杨林，美的简直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了。 是，还有像高涛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下，说长沟湿地公园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家也都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讲呢，马上开学了，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像 Tonit 计划的去个半个月去趟新疆玩一玩了。到了开学季，但是今年的9月，内地观众是收到了一份好莱坞大片的豪华开学大礼包、 而且在今年呢是几乎可以变成了国产大片的游乐场了。每隔两年准时和观众见面的反贪风暴在今年要迎来第三部了，还是熟悉的阵容，而且增加了更加劲爆的动作场面。 对，那20年后重聚大荧幕的古惑仔啊，他们合拍了新片黄金兄弟，满满的都是回忆杀，包括呢无间道的导演庄文强的新片无双，也是坐拥周润发和郭富城的双剑合璧啊，双反派的设定也是让剧情的魅力大增。无间道提起来就是满满的经典。那这一次虽然没有了梁朝伟和刘德华的加持、那也希望周润发和郭富城可以再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当年大家都非常熟悉可以跟着一起唱的无间道的同名主题曲。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想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经历无间的路，但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既然没终点，回到我们都不在乎。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 are my water, my sun, my moon, my stars Your heart is all I need to start When you come, I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Jones 8:4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嗯，思萌刚刚发送了一下健身哈，是见思萌健身去了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Nick Jones。那在这之前呢，是梁朝伟和刘德华演唱的经典港片的插曲《无间道》。 没错。 那么刚刚用一首歌曲带大家过了过港片的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内地的大师级导演都有一些什么招在开学季给我们送出。 比如说张艺谋呢，在《长城》之后呢，又拍了一部古装片，那个他的新作《影》也是汇集了全明星，讲述了一段三国时代的故事。不过又是萌萌站起来， 但这一次呢，他其实请到了孙俪来饰演女主角啊，包括邓超最近也是在各种微博上来夸自己媳妇儿的演技啊，说看到了之后太惊艳了啊，演得太好了，娘娘好棒啊等等的，成功的勾起了广大观众的好奇心，也想去看一看张艺谋这一次会奉上什么样的作品。 嗯， 但是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跟他对打的一个大片呢，就是戛纳的中国代表《江湖儿女》，这也算是贾樟柯的文艺宇宙集大成了，也是对镜头来对准的时代洪流当中的江湖情谊的主题。 嗯，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包括女性题材是九月片当中的一股清流，有女版的建国大业之称的那些女人，也是召集了何赛芬、樱桃、马伊琍、姚晨、周冬雨等三代实力女将同台了。那么一群不同身份性格各异的女子，在家仇国恨之前摒弃前嫌，和敌人斗智斗勇。 还有像马伊琍和姚晨的新片找到你，之前也是有宣传的比较够 够力哈，就是聚焦两位母亲身份交错的命运碰撞。 哎， 那么双女主来对标演技，还有这个社会议题，也是让影片都是看点十足的。那感觉到九月的影片片单当中哈，女人可以撑起半边天了。 嗯， 当然呢，他们有闲事下来坐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自己男朋友，说说坏话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哦哦，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特别向往这种女人们之间互相约一个咖啡啊。 那我不向往，因为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是秀了一把优越感哈、 嗯。 女人们聚在一起喝喝咖啡喝喝茶，当然也要配一些小甜点小点心、 嗯。 哎，一不留神吃多了，然后捏捏自己小肚子上的赘肉，这个时候就要求助一下。我刚刚发送了健身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了一个可以兼职做健身教练的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思萌、 哎、 所以可以推荐一下，比如说今天聊到初秋，大家适合去哪里逛逛玩玩哈，亲近自然。嗯， 那么思梦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就比如说初秋时节你会去哪里亲近自然，或者说跑跑步啊，健健身，爬爬山什么之类，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一些。 对，其实很简单，一个就是稍微控制一下饮食，然后就是多出去散散步嘛。首先秋天如果说我觉得待在室内的话，或者待在车里面实在是太可惜了，当然我们出去也是要看一看这个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就是温度的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今天据说北京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而且午后的局地是伴有雷电，所以要提醒各位外出出行包括运动的话也是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 嗯，那最近的这个天气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初秋的味道越来越浓了。除了给大家规划一下，哎，我们来分享最近可以去哪些好玩的地方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初秋时节带给你的一些变化。同样的喜欢养生的各位哈，什么各种滋补茶啦枸杞啦就已经可以泡起来了。 来，对，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来自房东的猫秋酿。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每当谈起青梅竹马，人们总说他俩那年村头的树下，你苦苦的张望，姗姗来迟的他送你一枝含苞的花。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一盏不灭的烛光。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花影还在风中飘荡，带去了遥远的北方。繁华丑时的繁华，让人迷失了方向。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0奥莱。 谁夺走他驾驭足球的渴望？渴望畅所无阻的一路飞驰，看他驾驭260 Turbo 第十代雅阁，携手内马尔，释放你的好奇心。广汽轰达， 33新想计划让你点赞，给自由多点时间，3年后再买单，3年低月供低首付，3年后换新车。Cadillac my dream car， 全新购车方式。 凯迪拉克33新享购车方案现已上线，详情请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